西安曲江新区统筹四家大型超市、一家农贸市场提供货源，准备了130吨肉类、70吨蛋品、650吨蔬菜，在全区15个社区划分4个服务中心同时配送，覆盖全区13万户居民，连夜按照一户一份3天消耗量的标准分批发放， 进行一个逐户、上户每层敲门进行一个确认配送。保证是每层是配送到位，每户配送到位，安排这个专人专动，包层来分配。 西安新城区9个街道办事处和城棚改事务中心连夜为辖区居民发放免费蔬菜。 我们从景阳县蔬菜种植基地为辖区的居民协调了15000份的净菜，计划从今天晚上开始陆续发放到位，把蔬菜发放到群众家中。 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月9号0点到28号的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62例。西安市已公布的高中风险地区，经重新调整后，目前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58个。 目前在962例确诊病例当中，4人已经治愈出院转康复治疗，其他958例确诊病例分别在西安市胸科医院、西安市人民医院航天院区隔离治疗，其中重型6例，普通型533例，轻型419例。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当天0点，香港新增1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为输入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18例。据了解，当天公布的14例确诊病例中，有11例涉及变异病毒株感染，1例的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其余2例的病毒量不足，已进行变异病毒的检测。 据澳门特区政府网昨天消息，澳门特区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27号公布的1例输入性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昨天经病毒基因序列测试，证实其感染的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由于该人士至今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仍被列为输入性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 京津冀协同发展7年多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打造。京津冀年终报道年终回顾专题，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2021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报道中关于交通方面的进展。 2021年3月25号，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京津冀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四纵四横一环运输通道为主骨架、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新格局，初步构建了现代化的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2021年4月21号，由北京往返唐山的京唐城际铁路燕郊站过渡站房正式启用，迎来了第一批旅客。过渡站房将在京唐城际铁路建设期间保障燕郊车站的客运功能。京唐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工程项目，计划于2022年下半年正式开通运营。届时燕郊到达北京的运行时间将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为仅需10分钟，大幅缩短通勤人员的出行时间。 2021年5月17号，北京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通车，与同时通车的河北廊坊段顺利贯通运营。该路段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加快促进京津冀区域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2021年6月26号，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举行通航仪式，同一天大运河河北廊坊段也与北京段同步分段式通航。2022年6月，游客将实现乘船到河北的愿望，实现经济互联互通，远期还将实现京津冀互联互通。 2021年8月30号，京哈高速公路特大桥全桥合龙，这意味着京唐铁路二标段27座连续梁全都完成，也标志着大场站至香河站区间贯通，下一步将全面转向配套附属工程施工。 2021年12月，京津冀3地联手建设自驾驿站，为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停车、休息、餐饮、住宿、补给等提供服务。 2021年12月24号，北京、天津与河北3地交通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白皮书2014到2020年版》， 截至目前，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经初步建成，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 1.5 小时通达，北京、雄安、天津、保定之间一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从蓝图到实现，顺利完成了规划要求的各项任务，协同发展水平在全国走在前列。区域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方面的进展，敬请关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年是北京地铁新线开通的大年，开通线路条段数历年最多。本月底，随着11号线西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8号线三期北段等9条线段路网的开通，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达到780多公里。 记者从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了解到，年底新线开通后，轨道路网通达性、便捷性进一步提升，为南部、北部、西部去往中心城区提供便利。同时，轨道路网客流吸引能力增强，预计开通运营初期及1到3年内，路网日均客运量增加到40万到50万人次。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调整644路、608路、955路等五条公交线路，方便顺义、丰台等地区的市民出行。 其中，既有644路因线路较长、沿线堵点多且拥堵情况持续加剧，导致行车间隔不可控，乘客候车时间长。这次调整后，644路由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调整到中央党校北门，同时调整延长608路到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承接644路北段路由。两条线路将在海淀桥北到小清河区间并行六站，乘客可以在这六站同台换乘。线路调整的具体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查看。 为保障民计民生，天津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协调跑出电煤运输加速度，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早晨8点10分，一列装有55车电煤的货运专列驶入北江电厂专用线，经过翻车机165度的翻转作业后，电煤倾泻而出。 通过这两个中转，就是把这个从火车翻下来的煤全部都输送到我的4个圆堆里。现在的冲水基本上已经饱和了。最开始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已经就到了2万吨左右。 国投北江电厂火电装机规模4000万千瓦，发电量占全市的近1/3。今年临近入冬，我国能源供需紧张，天津的用电存在缺口，需要各大电厂提高自身的发电量。北江电厂最高单日耗煤量达到3.5万吨，比平日一下增加了近40%。天津多部门联动协调煤源，一时间电厂的采购量猛增，但协调足够的车皮让电厂犯了难。 都特别难受，那时候就是一车难求。 天津的电煤主要来源于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包括北江电厂在内，全市8个主力电厂的电煤都是经由铁路直接入厂，需要运力支持。为此，市交通运输委成立专班，建立了直报直联机制。随着电煤运输保障工作的推进，现在每天都有7列以上的电煤列车进入电厂，电煤储存量从原来的2万吨增长到60万吨，能满足25天的用煤量。 当前，天津市地铁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加速期，中心城区在施工7条地铁线，共有127座车站项目，其中103座需要组织交通导航，绝大多数位于繁华路段，早晚高峰期容易成为交通堵点。 为尽可能缩短影响市民出行的阵痛期，天津市住建委本着少占路、早退路、留有路、便利百姓出行的原则，会同建设单位、交管部门制定一站一策实施方案，进行围挡瘦身、科学组织施工、优化导行方案，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据了解，今年年底前将完成14个车站拆除围挡，恢复正常道路交通。日前，地铁4号线南段万东路站、6号线二期全部4座车站、10号线马钢厂站、香山道站7座车站已经完成了围挡拆除，剩下的车站已经完成了油面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了天津河北区四大主导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了河北区聚焦文化创意、智能科技、商务商贸、现代金融四大主导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67%，对益丰区进行提升改造、业态调整，不断聚集规上企业和新动能企业，深入推进一至三化改革，区级审批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100%，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累计完成超过31万平方米改造任务。 昨天 ，RCEP 燕赵行启动仪式暨 RCEP 规则企业实务培训会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商务厅主办，省贸易发展中心、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协办。来自河北省各地商务贸促会、海关系统的相关负责人，以及 RCEP 成员国政府机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河北进出口企业代表等3000多人，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参会。 RCEP 全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2年1月1号 RCEP 将率先在10个成员国落地生效。为引领带动河北省做好 RCEP 生效对接准备工作，河北省商务厅与石家庄海关、省贸促会共同在河北省开启 RCEP 燕赵行活动，通过组织政策宣讲、开展项目对接、举办高端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密切河北与 RCEP 成员国的交流与合作。 12月29号到30号，河北省商务厅在石家庄和廊坊分别举办 RCEP 燕赵行东盟国家城市专场对接活动。2022年还将陆续在保定、邢台以及承德等地开展此活动。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河北市场监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以来，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企业群众所需所盼，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导向，以便民利企为目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探索创新，取得可喜成效。截至11月底，河北省市场主体总量达到725.91万户，居全国第七位，比去年同期增长5.6%。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北京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医保局5部门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行扶持办法》正式印发，将于2022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斌介绍说，新修订的扶持办法优化了对驿站运营补贴的方式， 主要是综合考虑驿站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基本养老服务的项目的提供情况和相应的运营成本，给予驿站基础的补贴， 补贴力度也不断加大。 城区驿站呢，是按照实际签约服务对象、基本养老对象的人数，每人每月180元的补贴支持。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实际签约的服务对象，如果少于80人的，每家每月是给予14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超过80人的，按照实际签约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每人每月给180元的补贴。 2星级以上的驿站还将额外获得星级补贴。 2星级的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2000元，3星级及以上，今后还有以上了，这样的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3000元。同时呢，保留了之前社区养老驿站短期脱氧的补贴。 连锁运营的驿站每新增一家，继续给予连锁运营补贴， 分3年发放到位，运营满1年、2年、3年的时候，分别按照1万元、1万元、3万元予以这样一个发放，更鼓励我们这些驿站能够长期持续健康的运行。根据这样一个基本设定，只要驿站服务好它的责任片区内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做好雪中送炭的事儿，如果他还能够再结合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开展市场化的服务，这样的锦上添花，驿站就一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家庭医生政策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天津建设的重要决策，是深化医改、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记者从天津市卫健委了解到，天津市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来，目前天津市267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建立了2467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达到88%。 天津市家庭医生始终秉持面向家庭和社区，以维护和促进整体健康为方向，通过长期签约方式为签约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具体包括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评估、慢性病管理、预约门诊、预约时段优先享受就诊、慢性病用药精准保障和长期处方、延伸处方用药服务，以及家庭病床上门特需服务等。经过四年多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一条顶层设计、部门合力、基层落地、居民受益的签约服务路径，签约服务效果明显。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更直观地了解社保，更便利地享受社保服务，连日来，天津市社保中心持续组织开展以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为主题的社保便民服务月等系列活动，赢得了广泛赞誉。 针对部分企业新入职员工多、办理社保卡需求多的特点，天津市社保中心协调合作银行上门为职工现场办理社保卡。针对部分街道社区4050人员多、退休人员多的实际，组织党员干部现场答疑解惑，帮助退休职工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各分中心直接深入各类企业、街道社区、村庄等单位303家，服务职工群众20000多人。 在社保经办服务中，天津市始终将敬老爱老放在首位，畅通老年人绿色通道，专窗优先办理业务，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主动对接街镇党群服务中心，关注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失能、留守等特殊群体，建立台账并实施动态管理，主动提供上门服务。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朝阳区基层立法联系点昨天正式起运行，这也是设在北京市的第一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据了解，今年七月，北京市朝阳区人大常委会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朝阳区人大常委会首先成立了联系点领导小组，加强与对口联系单位的日常沟通，同时依托43个街乡代表之家设立立法联络点，依托一府一委两院和群团组织建立61家立法征询单位以及323个人大代表工作室，打造工作网络。此外，还制定了完善的工作制度，推动立法联系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昨晚7:13，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惠四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4次飞行，也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年实施的第22次发射任务，创造了我国单个发射场年度航天发射新纪录。 今年以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面对高密度发射任务，充分发挥发射场主导作用，成立任务质量监管大专班、小专班，严守精准、柔稳、一次作对标准要求。首次年度航天发射突破22次，首次一年内连续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首次执行载人航天搜救回收任务，首次开展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运载器飞行试验，创造了中国航天多项历史新纪录。明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将执行2次飞船的发射、2次飞船回收以及20多次卫星发射任务。 今天0:43，长征三号以遥84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果，为中国航天全年宇航发射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也是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第12次发射。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他的入水怎么样了。水水 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国际电讯部分，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最新的全球疫情动态。近日，缅甸、越南分别首次报告本国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此同时，奥密克戎毒株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国、荷兰流行的主要新冠病毒。同时，奥密克戎毒株迫使英国的卫生服务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美27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512553例，为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在截至12月25号的一周内，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到当周新增新冠总病例数的58.6%，奥密克戎已经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 美国政府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向民众提供5亿份的居家检测设备。只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8号发布声明说，相比新冠病毒其他毒株，居家快速检测设备在检测奥密克戎时，可能更有可能出现假阴性，也就是不够准确。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研究居家检测设备对奥密克戎患者的检测能力。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主演、著名好莱坞演员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确诊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他参演剧目也将在会暂停演出至2022年1月1号以后。此外，百老汇多部音乐剧演出方均宣布，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将会在2022年1月永久停演。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为确保医疗系统继续运转，加拿大魁北克省允许部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相关官员表示，新冠疫情导致该省医疗系统人员紧缺，该决定是一项不得已的方案。 据英国卫生部官网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8号，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接近13万，达到129471例，再次创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在2022年之前，他不会在英格兰实施进一步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以保证大规模活动可以继续进行。科学家们表示，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科学建议和立法之间的最大分歧。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接近18万，达到179807例，也是再次创造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法国的多项疫情指标仍在持续恶化，专家普遍认为，导致目前疫情更加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法国现在仍有数百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此外，据英国卫报报道，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三国28号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创新高。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上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周上涨了11%。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继续蔓延，多国和国际组织开展研究，佐证了三个传播特点。 世卫组织29号发布声明，奥密克戎整体风险依然非常高。在传播性方面，世卫组织说，现有证据一致表明，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人数翻倍时间为2到3天，比德尔塔毒株更有生长优势。 而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快的原因可能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免疫逃逸能力强，二是自身传播能力不断变强。 在严重性方面，英国、南非和丹麦的早期数据说明，相比德尔塔毒株，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住院风险降低。不过，奥密克戎的严重性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指标验证。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10月以来，全球新增新冠病例持续增加。上周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幅达11%，但新增死亡病例出现了4%的降幅。 韩国29号报告新增109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这是自韩国境内本月1号确诊首批奥密克戎病例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100例。截至29号的0点，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5409例新冠确诊病例，时隔数日再次回升到5000例以上。 新增的69例境外输入病例中，来自美国的病例最多，达46例，其次是英国4例，其余的来源地包括加拿大、匈牙利、尼日利亚、印度等。截至29号，韩国85.9%的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82.6%的人口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32.3%的人口接种了第三剂疫苗。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建议澳联邦政府推翻中国企业蓝桥集团在该国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澳大利亚北领地曾在2015年签订协议，将达尔文港租给中国公司蓝桥集团，租期99年。蓝桥集团接手后，达尔文港运营状况良好。 然而，去年以来，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在几乎所有恶化议题上附和美国，希望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因此有了今年5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重新审查中国蓝桥集团租借达尔文港99年协议的仪式。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已经进行2天。伊朗方面表示，谈判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则仍对伊朗方面的诚意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称基本形势没有变化。 对此，俄罗斯谈判代表称，我方观察到无可争议的进展。而作为谈判主持人和协调员，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表示，各方都表达了争取圆满结果的清楚意愿，但后续谈判非常艰难。 作为协议和谈判的参与方，法、德、英三国28号发表联合声明催促加速。三方声明称，虽然不准备设定最后的期限，但可用的时间不多，可能仅有几周而非几个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2021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发展联盟国家关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普京表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可靠的合作伙伴。2020年俄白双边贸易额比前一年下降17%，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尽管仍存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两国双边贸易额比去年增长了36%。 据路透社报道，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当地时间12月28号介绍，3000多年前的一位法老的木乃伊经 CT 扫描首次展露了真容。这具木乃伊为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1世，是少数几具未曾揭开裹尸布的木乃伊之一。因为研究人员希望保持这具木乃伊的面具和装饰品原貌，而 CT 扫描等技术终于让世界一睹这名法老被包裹了3000多年的真面目。 扫描结果显示，阿蒙霍特普1世呢，长着一头卷发，下巴较窄，鼻子细小，上牙微微前凸，身高约1.69米，大概在35岁的时候逝世，可能死于感染或者某种病毒。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一名12岁男孩在门萨智商测试中得分162，比科研人员推算的爱因斯坦智商水平还要高2个点，他因而也成为了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门萨俱乐部的新成员。 报道称，普通人的智商呢平均值是100，超过140被视为天才，而这个男孩呢属于全球顶尖聪明的1%的人群。据孩子母亲介绍，孩子4岁的时候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会很享受做数学作业。他们从不强迫儿子做任何事儿，儿子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计算机程序员。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昨天介绍，北京市已经开展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全要素应急演练，以进一步检验磨合城市运行保障机制。演练模拟的目标日期为2022年2月8号，也就是北京冬奥会赛时第4天的上午，设计当天出现降雪并伴有大风，叠加发生首钢滑雪大跳台闭环内自来水和热力管线泄漏、富士东路景观道旗破损、京力高速积雪封路等3件突发事件。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接待饭店授牌仪式暨住宿保障实施动员大会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及北京市、河北省相关领导为3赛区官方接待饭店授牌。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3赛区共有82家官方接待饭店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各个住宿保障时期提供服务。在坚持闭环管理硬度的同时，还要传递各项服务的温度。 接待饭店每2天或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客房清理服务，以零点、套餐、自助的形式提供品种丰富、价格合理的餐饮服务。要列出中英文菜单，标注过敏源、主要的食品原材料，并动态调整供餐时间。 各接待饭店在相应星级服务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开展特色服务， 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的服务队伍，依法开通境外卫星频道，配合做好 5G 网络建设和无障碍网络改造工作。 作为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签约酒店，西藏大厦总经理林杰伟感觉任务艰巨，但使命光荣。 全市好像是57间残疾人房间，但是我们要准备21间，不是大数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是拿出一个楼层来全面的、彻底的改造的。地毯它是航空毯，以便残疾人轮椅啊顺利的通行，包括房间里边的呼叫系统、低位的挂衣、开窗户啊，包括我们的家具啊、圆角啊，都考虑的比较周到。 近日，京力高速隧道出口处护坡上出现了醒目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标志。京力高速护坡 logo 选址地点位于京力高速隧道出口至冬奥场馆之间，是进出冬奥场馆的必经之地。在此处放置标识 logo， 能够起到良好的标识性作用，充分展示城市奥运形象，烘托奥运氛围。 京力高速护坡 logo 包含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双标志，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与冬残奥会会徽飞跃，两个标志 logo 均高33米、宽28米，以福碳漆喷涂的镀锌钢板构成钢结构为主，会徽的组成、颜色和比例严格参照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会徽的会标色彩规范设计。 昨天，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空间迎来了3位奥运冠军，为奥运冠军画像活动在这里举行。当天，中国美术馆邀请了艺术家李阳、尚可、黄华3位第27届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第27届悉尼奥运会及第28届雅典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冠军高凌，而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2公斤级冠军张襄阳画像，北京航天大学、北京史家小学、金帆书画院的同学们现场观摩，气氛热烈。 当天，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还为奥运健儿写了福字儿，祝愿奥运冠军们大有作为，祝福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健儿闪耀赛场。中国美术馆藏有13万件美术作品，其中有很多是体现体育题材的，比如表现女排精神的中国画作品《决战之前》，表现中国运动员站上世界级竞技舞台的雕塑作品《走向世界》等，将在明年1月的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中呈现。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将在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中展出。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河北省承德市天山社区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表达大家对冬奥的期盼与热爱。以下请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居民们正在唱的这首歌名叫《放飞中国梦，行冬奥会》。这几天，天山社区白云艺术团老年合唱队的队员们经常聚在一起练唱歌曲。 2月份吧，咱们国家举行一个冬奥会，我们在这儿给助力，加油！ 文艺演出既能拉近邻里关系，也能将居民们对冬奥的热切期盼唱进人们心坎里。主唱歌曲创作人张雄健： 我们创作这首歌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0天的时间，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激情，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大家唱得非常欢畅。 朗朗上口的旋律，整齐划一的合唱，表达了天山社区居民喜迎冬奥、参与冬奥、奉献冬奥的热情。 我们心情特别的激动，大伙一遍一遍的不辞辛苦这么练，说实在我们的嗓子劈了没关系，我们为了我们冬奥会加油加油加油。 我一定是要用我最好的歌喉纵情放声歌唱我们伟大祖国、伟大的中国梦。 在接下来再关注中超联赛的消息。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第20轮昨天结束了4场比赛，北京国安1-1战平已经提前夺冠的山东泰山，广州2-0战胜河北，上海海港2-1战胜广州城，长春亚泰1-0战胜深圳。 武汉马拉松组委会昨天发布公告称，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为切实保障广大跑友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安全，决定不再举办2021年武汉马拉松。已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的参赛名额将保留到明年，届时参赛选手需要满足2022年武汉马拉松参赛要求及相关的防疫要求。 武汉马拉松于2016年首次举办，是中国田协金牌赛事，中国马拉松4个大满贯赛事之一。2021年武汉马拉松原定于10月24号鸣枪开跑，赛事规模预计达到2.6万人，后因疫情防控原因，于10月21号发布延期公告，并为所有成功报名的选手退还了报名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经过持续4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一座明末清初大型酒坊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将这个酒坊遗址评为2021年河北考古特别新发现。 此次发现的酒坊遗址制酒设施配套齐全，地下室蒸馏灶设计巧妙，体现了完备的烧酒制作工序，为中国传统老白干酒酿造技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这遗址的院落式作坊结构和规模全国罕见，是目前华北地区经考古发掘的元代以后唯一一处烧酒作坊遗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昨天，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运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通州区文化馆正式启动。这一活动通过崭新的品牌形象、丰富的文化内涵，助力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水平。 此次运河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悦享生活、通运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分为运河运、运河运、运河云3个篇章，力邀芷兰舞蹈队、加舞超群艺术团等优秀的文体团体，共同呈现了一道包括舞蹈、歌曲、戏曲、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运河味文化大餐，让市民切身感受运河的文化魅力。 运河嘉年华系列活动将在通州区持续举办，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外呢，还精心策划了文化活动板块、全民盛会板块、文体活动板块以及文旅融合板块共10多场文化加活动。 历三年建设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近日对外试营业，共展出各类水生生物130多种，16000多尾，是一座集海洋生物展示、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大型极地海洋世界，也是国内建设在动物园内的规模最大的极地海洋世界，因此也真正实现了陆生、海洋、极地动物一站式看齐。营业时间是早晨8点半到下午5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8号发布了2022年新春文体节目，40多档2022年推出的文体精品节目集中亮相，将通过总台多平台陪伴受众，欢乐迎新，温暖过年。 2022新年伊始，总台全力推出启航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扬帆远航大湾区2022新年音乐会、2022新年戏曲晚会和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古韵贺新春等一批探索融媒体加节庆晚会新型制播模式和传播手段的重点文艺节目。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也将于2022年年初开始面向社会征集参赛选手。 2022迎冬奥 BRTV 环球跨年冰雪盛典28号迎来了第5批阵容官宣，全领域的阵容集结将观众对此次晚会的期待再度推向了高潮。曾经出演曹操的演员陈建斌与京剧梅派传人白金共同亮相晚会现场，他们将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对冬奥会的祝福呢？引起了观众的好奇猜测。 一直探索发展中国新艺术音乐的龚琳娜与李宇春也将为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音乐盛宴，无论是拥有独特旋律的神曲《忐忑》，此外还发布了包括黄子韬、李翔、闪耀知名组合等音乐青春榜样，还有陈燕妮、金志文、乌兰图雅等实力唱将。 2022迎冬奥 BRTV 环球跨年冰雪盛典由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将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冰雪迎春到，北京再相约。12月31号的晚上7点半，北京卫视邀您共赴冬奥之约。 今年到来之际，自明天起到2022年的1月15号，中山公园音乐堂2022新年演出季将推出9场类型多样的音乐会。 明天，李彪将执棒乐团带来《蓝色多瑙河》世界经典名曲新年交响音乐会，奏响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等经典作品。2022年的1月1号，延续多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将再度上演，李彪将与大提琴家和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共同登台。1月8号，乐团将与多次荣获国际大赛的青年圆号作家、圆号家曾韵合作，展现年轻人的风采。 近20年来，北京爱乐合唱团的童声合唱已经成为了新年前后音乐堂里的独特风景。据北京爱乐合唱团团长、指挥家杨丽介绍，12月26号和明年1月15号的2场音乐会将分别以冬日和春天为主线，演绎青年作曲家靳子璇新作《走在雪里的世界里》。雪的世界里，合唱团首唱的《彩色的小雨》由15个声部叠制成极具冲击力的音组的《太阳母亲颂》等各具特色的作品。 1月2号，又一场马拉松性质的演出即将上演，从中午到夜晚，小提琴家林朝阳将在帕格尼尼的奇幻小提琴中带来2场音乐会以及讲堂及大师课。 2021年即将落下帷幕，贺岁档电影，也就是业界特指的12月份上映的电影，正在扎堆上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贺岁档共上映影片54部，截至12月28号的11点，已经取得票房含服务费下同21.63亿元。 专业分析师认为，从整体来看呢，今年贺岁档票房中最终的体量将弱于往年，头部影片主要集中在档期的后半场，尤其是跨年的当天。目前从票房表现来看呢，《误杀二》和《古董局中局》等犯罪悬疑片的表现比较好，跨年当天也有备受关注的情感类影片上映。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8号，2021年至2022年跨年场观影购票总人次突破了100万，预售票房达到了4908.7万元。12月31号全天总预售票房达到了1.26亿元。最受欢迎的三部电影分别是《穿过寒冬拥抱你》、《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和《反贪风暴五最终章》。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